增97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9602宗。医管局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包括一名21岁的长期病患者。5间安老院和3间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确诊，16间学校17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难以估计中秋假期之后确诊数字会唔会再上升，提醒市民如果有病征，即使快速测试呈阴性，都要避免出席跨家庭聚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喺上昼5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同埋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上昼5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喺北纬22.4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渐转吹西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北风5级，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田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用我心路代言。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来到2022年9月11号早上时间来到6点10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日呢就是中秋节翌日，亦都是叫做追月日啦。室内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6% 的。伴随着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昨晚呢一家人如果有吃一餐饭一个小聚会的话呢，可能今朝早呢都未必会咁早就有一个动力就起身。不过都知道有很多朋友呢习惯咗呢要去晨运啦，又或者有很多个活动呢朝头早进行的话呢，都依然有你的毅力。当然啦，如果是要翻工，好像林慧一样啦，都是遇上咁早爬起身的话呢，就无论昨晚几点钟瞓呢，今朝早都不受影响的。亦都要佩服你嗰一份意志力同埋专业吓，多谢咗你哋帮所有嘅唔同地方嘅服务啦。咁亦都提一提你呢，今日呢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㗎喎。今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呢系能见度较低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今晚呢大致多云噶，吹住微风，而展望未来数日咧都系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咁啊，留意住天气。咁啊，今日咧如果要出去玩嘅话咧，日间酷热，如果一两阵骤雨咧，都可能要带一带雨具啦。感觉的东西就是好像驾驶一样，到底沿途的风景今次发现什么呢？就算是同一段路，可能每一次行的时候，每一次经过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与某某碰上，然后彼此欣赏，我都不清楚怎样恋上，放飞一颗心自己，懂得思想逃过我控制，自作主张，谁在驾驶，心底渴望。Yes。 心的方向，我们只可以看着他恋上，如成就快车，但无人在驾驶，亦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驾驶。中这一切，是哪一个站，是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实在都想过，要给我的心操纵我吗？他想爱谁，我非爱都不可，躲也没法躲。如乘坐快车。了吧，为何遇上他难自制。 送走咗彭羚嘅无人驾驶，拣嚟呢一首我自己好鍾意嘅作品，而呢一首作品正正亦都系我喜欢，歌曲名字就系呢三个字，梁静茹嘅歌曲。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呜、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呜、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一啲点唱嘅说话或者一啲祝福嘅说话想透过大电波送出嚟咧，就打电话嚟啦。 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

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免。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今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乱，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生不变。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今朝早你都有任何嘅点唱或者祝福嘅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俾你挚爱嘅家人同朋友嘅话咧，今朝早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等大家嘅电话。记住啦，1872388。无论你系身处何地，只要你都有心想送祝福嘅话咧，都可以打通呢一个电话。今朝早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啊！ 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谁愿放手，将时间带到你接近早上的六点半钟了。现在呢是6:29，室外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这个时候要听一听六点半的新闻报道先。六点半回来正式接听大家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乌克兰军队继续喺东部反攻，重夺哈尔科夫州内被俄军控制咗几个月嘅战略重镇库皮扬斯克。库皮扬斯克系哈尔科夫地区第三大城市，亦都系俄军 在乌克兰东部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乌方官员在社交专页上载武装部队在富皮扬斯克市政大楼前高举国旗的照片。军事分析指出，今次是四月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军以来乌军取得的最重要军事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已经重夺哈尔科夫几十个社区，正在多个战区积极行动，而东部顿巴斯地区和南部的激战持续。报道说，除了富皮扬斯克，俄军亦都从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和巴拉克列亚等战略重镇撤退，以防止被包围。俄罗斯的解释是为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于是重新集结部队。俄罗斯表示，来自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的部队已经重新集结到顿涅茨克的方向。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都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没几耐就被俄军占据。顿涅茨克位于乌克兰的东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承认当地亲俄武装组织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为了实现解放顿巴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已经在三日内重新集结和组织驻扎在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的军团，调派到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在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掩护部队的行动。俄罗斯在伊久姆委任的官员说，当地局势困难，乌军不断炮击，造成巨大破坏和大量人员伤亡。乌克兰东部俄控地区由莫斯科委任的官员就说，已经呼吁在战区的居民尽快撤离。英皇查理斯三世长子王储威廉联同妻子凯特和弟弟哈利王子夫妇到温莎堡外和悼念离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民众会面。威廉等人首先宣读悼词，再用心看民众摆放在闸外悼念女王的鲜花和留言。大批民众聚集在温莎堡外的道路两边，当威廉等人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报以掌声和欢呼声。四人之后隔着围栏和民众握手和聊天。本港新增97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9602宗。医管局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包括一名21岁的长期病患者。5间安老院和3间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确诊，16间学校17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难以估计中秋假期后确诊数字会不会再上升，提醒市民如果有病征，即使快速测试阴性都要避免出席跨家庭聚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哇，唔系啊嘛，咁近都射唔入。 诶，真系望大射门鞋啊！ 即系点啊？ 我通常形容啲球员攻门表现未如理想，入唔到波咁啦。 咁如果望大射门鞋点算呢？ 哦，好简单啫，只要有大咪得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波钵嘅设计同埋一啲历史。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尽日出，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不改、啊啊啊啊、 我哋送上呢一首嚟自姜涛嘅作品风雨不改。 嚟到早上六点四十二分，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啦。早晨，系程女士，早晨。诶、欸，我哋可能要诶、欸，听到啦， 打咗你嘅 电话。哎呀，唔好客气，我哋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系，因为我上个礼拜打过俾你嘅，就话即系咧就即系接唔到啦。 哦， 咁今次打到俾你咧，我好开心咯、 啊。系，咁啊，梗系有啲特别嘅原因，所以想打电话嚟噶啦，系咪咧？ 系啊，因为我咧听到你个节目咧，听到你讲嘢咧，你讲嘢嘅说话咧，令人哋咧就系、是、好舒服嘅。咁咧，我就打上嚟咧，试下撞下彩咯。点知上个礼拜打过嚟咧打唔通，今个礼拜咧就好彩咯，打到咯。 哦、我哋都好彩，今个星期听到你打电话上嚟。咁啊，系咪有特别嘅说话想同一啲身边好爱嘅屋企人或者朋友讲噶？ 系啊，因为咧，我三个仔女咧都系呢个月生日噶。 嗯， 吓、啊，你三个啦，阿慧儿啦，阿肥仔啦。嗯阿 B 啦，佢哋三個都係九月生日嘅。 嗯， 咁咧我就打電話嚟咧，就即係祝福佢哋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咁樣咯。 嗯，係咪三個都已經有自己嘅事業同埋有曬自己嘅方向噶啦？ 係啊，咁有兩個結咗婚噶啦， 係， 仲有一個細嘅咧就同埋我哋住咯。 嗯嗯嗯。系啦，都希望佢又快啲成家立室啦，系咪啊？ 系啊，同埋咧，我咧即系呢两年几咧，呢、這个疫情咧令到我系唔系咁开心咯、啊。就啲情绪有时好波动咯、啊。 系咪因为都觉得自己啲生活同以前好唔一样啊？ 系啊，打乱晒我啲生活咯、啊。 嗯， 变咗我个人咧。唔係咁開心、啊、 嗯，我諗好多人都會同你一樣啦，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哎呀，點解成日都咁多掣肘噶？又或者係當你好想去聚會啊，去一啲地方嘅時候咧，你又會諗過度過啦，有啲壓力啦，又驚住可能出咗去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染疫嘅風險啊？咁各樣嘢都會有啲擔憂嘅。咁但係我又成日都覺得冇辦法，因為我哋都永遠唔知道，即係如果唔係疫情的話咧，其實人生都係嘅，每一日都唔知道，哎，到底會遇到啲乜嘢事情咧？咁但係點解我哋咧生活嘅時候，如果冇個疫情又覺得冇咁大壓力咧，就因為我哋唔會去考慮，即係誒到底有啲乜嘢擔心，即係嘅地方咧咁，咁就係做好自己咪得咯，即係就等於你平時誒、哎、都有季節性流感嘅，或者都有好多唔同嘅誒、感冒啊、傷風啊，有機會喺嗰、那個誒唔、同嘅途徑傳播嘅。咁點我哋冇咁驚咧？就係、是、都係做好自己本分啦，平時都係保持個人衞生噶啦，平時都係誒唔會去啲好太多人嘅地方聚集噶啦咁。咁變相 讲咧，就觉得好似个生活自在啲。咁所以可能呢几年咧，就系将个防疫意识提高咗。咁大家就诶、可能有啲压力啊，觉得好多掣肘啊咁。咁但系调翻转嚟谂，其实我哋如果将呢啲意识咧变成咗我哋生活嘅一啲态度或者生活嘅习惯咧，其实又可以好冇压力、好自在咁样继续出去嘅。咁所以我觉得诶、都真系有时要适应嘅，同埋嗰个心态就系、叫自己放松啲咯，尽量 系紧张， 系啊， 个人咧紧张，有时咧。睇到啲電視節目啊，有啲唔開心嘅嘢發生，好似早幾日個天氣又跌落，睇到咧自己個心又唔開心咯。嗰排咧見嗰度演唱會又跌到啲嘢砸啲人喺度咧，個人又唔開心咯。睇到啲嘢咧，個人個心又好緊張咯。 明啊明啊，都會㗎。有時即係見到一啲新聞啊，或者係一啲畫面啊，甚至乎一啲事件聽翻嚟咧，咁證明你個人咧係一個好熱心嘅人，亦都係一個好。关心身边人嘅， 同埋睇到人哋嗰啲家长嗰度喊好凄凉，我自己睇到我自己都喊咯，即系人哋嗰个仔仔廿几岁，啱啱自己有成个仔又咁样，一点听到咧，自己就会流眼泪咯，听到咁样。 嗱，呢一种人咧嘅性格，即系好似程女士你咁样咧，咁就好啦，即系好似咧系可以好有一个嘅心去感受到人哋嘅一啲感受啦。咁如果你身边有人可能揾你倾偈啊，或者系揾你呻嘅时候咧，可能你就可以俾到一个好好嘅支持作用佢啦。我明，我明，我真系明啊咁。因为你好用心去感受每一个情感啦，咁所以咧都希望你可以啦。即系如果身边有人揾你嘅时候咧，你又即系不妨同佢倾下嘅时候咧，自己又舒缓下自己嘅情绪啦。 系咯， 系咯，系啊，每个人都有压力嘅，真系。 我听到你节目，听到你讲说话咧，好舒服咯。 多谢你。 系啊，你都感受，即系我俾你感受到个人都好舒服咯。听到你讲嘢之后。 我都多谢你，同埋都真系嘅，即系每个人嘅故事，我哋都可以喺当中得到一啲启发嘅。即系就算你话感受到一啲唔好嘅情绪，但系过后我哋要即系释怀啦，我哋又要放低嘅时候咧，其实当中都学咗唔少嘅嘢，可能我哋要更加珍惜我哋拥有嘅嘢啦，又或者喺我哋能够做到嘅一啲空间里边咧，就唔好觉得系局限啦，觉得就系、可能系一啲挑战嚟嘅，试下喺一个咁样嘅框框里边点去发挥咯。 系啊，咁啊，好多谢你， 唔好客气。咁我祝福你三个仔女咧，今个月生日咧都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同你一齐嘅时间咧都系幸福快乐噶啦。 我想点首歌俾佢哋听。 好啊，请讲。 系啊，我想点只明天会更好啊。 哦，我睇下搵唔搵到先，好冇？多谢晒你电话，拜 拜。 好啦，咁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睇姐早晨， 早晨啊，林慧， 点啊？ 我听咗你好多年啦， 系啊， 成日都冇咁嘅勇气打喎。 哦， 今朝一起咗床，唔系啦，都趌起快啲打，咁啊打到，只关我个 friend 同埋我同年同月生日，听日。 哦，哇，咁我都要预祝你生日快乐喎，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多谢多谢林慧，想你哋啲战。节目咧，我哋不停去参加噶。第五台啊，边个节目都有噶。但系而家我哋冇份去啊，而家我哋唔得咁快。 可能疫情过后咧，嗰啲活动多翻啲嘅时候就可以嚟咯。 好似成日话有人结又有咩啦，佢话哎呀冇得嚟参加你哋嗰啲节目，成日玩你哋嘅节目。 我哋都好恨你哋可以多啲嚟啦，我都好记得以前啊，哇呢度好热闹噶，即系出边咧一架旅游巴有好多老友记嚟上车啦，我成日都见到。大堂坐满晒老友记喺度同我挥手，好开心噶！ 而家佩佩嗰啲，我话哎呀，佩佩你成日就三即系佢做三日啫嘛，系嘛？咁我话哎呀，我不停地听，咁咧我就话咧，我个女琴日就嚟佢就话初时同我哋食饭嘅，三个仔女都，我话我唔去啦，我有恐惧症啊，我话即系好个心好唔舒服咯，成日都。系就绑住自己三年几啊，成日困住间屋啊，真系好惨嘅，真系。 证明你好自律咯，因为通常有一个束缚嘅感觉，就即系话，我好守规矩，所以先会觉得被束缚嘅。 系啊，我系除咗买餸一阵，咁啊即刻走翻嚟。 系啊， 佢哋就话点解？我真系唔想见到太多人，我又唔想去嗰啲地方边度。啲仔女就话唔怕啦，妈去食啊，去我食饭啦，我唔好咧，真系唔使啦咁。我话冇。个女琴日攞钱嚟俾我买嘢食，咁个个仔女攞钱翻嚟俾我买嘢食，咁我得噶啦，我第日自己慢慢中意食乜买啦，我唔想自己有个压力俾我自己， 即係去到食完，我望到嗰啲人咁嘅情況，除口罩嗰幾分鐘，我真係接受唔到咯。 係啊，有時都係。你有啲似我之前，都係咧，疫情我諗差唔多兩年幾啦，我都係冇出過街食飯，成家都係。 係啊。 即係尤其是學你話齋咧，你有時會擔心噶嘛，可能唔係淨係諗自己啦，可能會諗啊，如果我染疫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人都受牽連啦，因為又要密切接觸啦，咁然後佢哋可能又要隔離啦，咁佢哋接觸嘅人又隔離啦，咁 嗰啲仔女又要揾食翻。 是啊，咁所以我自己嗰阵时都系咁样嘅心态啦。咁啊，去到即系我谂近呢半年咧，即系之前疫情稍微缓和咗之后咧，我又突然之间觉得，其实咧自己好小心啦。我发觉我身边啲朋友都系，我问咗好多人啦，即系身边啲朋友话，我都好小心啊，但系唔知点解中咧咁，即系就发觉，原来咁紧张、咁细致、做得咁滴水不漏咧，都有一个咁样嘅机会。 我个妹啊，同埋我姨甥啊，两即系佢两仔乸都中咗啊，咪而家好翻晒，好好啦。 系啊， 咁啊有几个朋友啊亲戚又中咗，我都好担心咯。 系啊，不过我自己见到啲人中咗嘅时候咧，咁我又反而可能喺身边比较近距离嘅人中啦，我就自己开始觉得，其实都惊都无谓啦，或者太大压力都无谓啦。我会觉得即系尤其是而家发展咗三年几咧，我开始有一个信心就系、是，既然大家都系咁样嘅啫，即系大家面对嗰个感染风险都系一样噶嘛，即系我出街同我唔出街，其实嗰个风险原来系一样嘅，因为我啲朋友完全唔出街， 我廿几年会感染到，听住你哋啲节目，边个节目边个人，我仲好过， 咁所以要揾啲，要帮自己揾啲乐子咯，即系好似我之前咁都系噶，困住自己，我都喺屋企，咁我揾啲嘢舒缓下啦，唔好太紧张啦，咁又或者适当嘅时候，其实都唔需要话过分咁样压抑，如果一定自己喺屋企嘅。 少少好多时啲毛病啊，啲脚啊，啲手脚唔听话痛啊，咁啊痛到要行啊，唔想行啊，咁啊咁啊尽量都喺企逗留多啲咯。所以佢仁杰佢哋都好关心我噶，又问我点啊，你只脚又只眼又点啊？ 系啊系啊， 咁咧我就即系点唱俾我哋啲 friend 听咧。你同我拣歌啦，我唔知拣咩歌。即係希望我哋五朵花咧，就個個都咁燦爛咁靚，百毒不侵啦，身體健康啦，同埋你哋電台個個都係啊。咁咧就聽日麗英啊就係、是。同埋我都係啊！佢話買個蛋糕食，我買嚿蛋糕得啦，唔使買一個嘅。 而家都係各自各食。 係啊，我年年都係我哋一班人去喂噶，去食噶。我哋五朵花，但我而家咧就變咗個個喺個電話傾下都好好啦。咁即係唯有係咁啊。 係啊， 好啦咯，我啊咁咧就恭祝你都係啊嚇。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 系啦， 将你嘅祝福都系 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拜拜。 有时系嘅，即系疫情都会令到人好精神紧张，我之前都系噶，成个疫情咧都有唔同嘅嘢紧张啦。一开始又惊自己屋企冇口罩啦，之后又惊自己屋企冇快速测试啦，跟住之后又好担心出街会唔会染疫啦咁。咁直至可能真系身边有啲好近距离嘅人咧都染疫嘅时候咧，我开始发觉，原来惊都冇乜用噶啦。又或者听啲朋友讲，明明好小心。咁啦，点解出街揿个 lift 买个餸，跟住已经即刻翻屋企嘅时候都会咁样嘅咧？咁就开始觉得，既然系避无可避，都冇办法预计，不如就当如常生活咁样啦，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或者甚至乎令到自己咧好不安啊，或者成日都好紧张咧，咁就更加唔抵啦。咁所以咧都系放松心态啦，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嗱，好似我咁样啦，打齐晒针啦，出街嘅时候做好多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啦，戴口罩、勤洗手，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自然应该个压力指数可以降翻低少少嘅。好，我哋听一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早晨啊 ，Selin， 早晨 ，Barbie， 系啊，点啊？ 系啊，想恭祝我爸爸今个月生日嘅，超过80岁啦。行得食得走得，系只耳仔同埋对眼差少少咯。 系，咁都好叻啦，但系。 是啊， 有没有特别的祝贺说话想跟他说啊？ 恭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 是啦，最重要都是这几样啦，是不是啊？ 同埋我觉得我好喜欢听你讲嘢嘅 ，Barbie 好有启发性啊！你 多谢你，多谢你，都希望啦，大家互相启发啦。好多时我啲启发嘅灵感都是来自大家嘅故事同埋生活嘅。 我 祝全世界都身体健康平安啦。 嗯，好啊好啊，最紧要系咁，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哥啊 ，Barbie。 好啊，我帮你拣一首，咁亦都希望咧，即系今朝早听住收音机嘅朋友啦，可以分享到呢一啲祝福。最紧要咧，大家都系个个身体健康，我都希望大家个个星期咧都可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听住林慧主持嘅 Beautiful Sunday 噶嘛。 曾同谋负中梦，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 过云雨上风。出远梦，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 无用看得多才信， 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用我心到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要用未来答辩，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心念。只能望信念，用我心到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在梦这的长跑，尽全力领先。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留待言，坚毅待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启前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 信中提到，作为父母好痛心同埋无奈，但系总算都感到欣慰。信中又话，李启贤可以脱离呼吸机，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不过喺冇呼吸机辅助嘅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痰液积聚而出现并发症。代祷信话，李启贤过去一个星期开始第二阶段嘅治疗同复康。作为父母，会担心佢嘅身体负荷唔到。希望专家的先进医疗方案能够改善李启贤的状态。一姐斯维亚迪克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封后，

时间嚟到7:11，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中秋节翌日快乐 ，Selamat Mid Autumn Festival， 都系仍然有个气氛。我就觉得咧，中秋节有一个好特别嘅影响咧，就系咁嘅。我细细个开始已经发现咧，呢个节日咧嘅维持时数咧同埋时效系好长嘅。嗱，节日即系正日之前咧，啲人就开始玩灯笼啦，然之后节日正日嘅之后咧，即系嗱，有时如果有假期放咧，就可能正日嗰晚可以玩夜啲啦。如果唔系的话咧，其实啲人都会继续玩噶，可能将咧即系嗰啲灯笼咧未点够嘅时候咧，就出去再挂下啦。想即系卖懒嘅，又我细个会呢啲时候卖懒啦。你知唔知叫卖懒啊？ 唔知。 其实咧就卖懒咧就唔系呢个时候做嘅应该，但系咧我又唔知点解屋企有个咁样嘅习惯就系、既然你都点开灯笼啦，不如你就落街卖埋懒啦咁样。就是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一路讲一啲即系话自己卖懒卖懒咁样啦，咁就好似个感觉寓意就系将啲懒啊，将啲唔好嘢抌晒佢，就戒咗佢咁。通常啲人咧就过年之前做嘅呢件事，新年之前啊，因为下一句卖懒之后就系卖到年30晚。但系咧，我屋企咧个习俗咧就系好中意叫我中秋节嘅时候去做呢一件事嘅，亦都有机会系因为咧，即系中秋节好多时系九月啦，咁九月就系开学嘅时候啊嘛，咁就即系想我可能新一个学年咧就摒弃咗一啲咧唔好嘅坏习惯，就摒弃咗啲懒咁样，所以就九月中秋节嘅时候咧就拣咗呢个大节嚟到做呢件事啦，咁样 尽力咗啦， 系啊，好似建立一个目标咁咯，自己自觉得卖咗啲懒之后，好似真系多咗动力嘅。 哦，就系咁样、 嗯。 但我觉得中秋咧，我觉得最好玩嘅咧，就我觉得好多生果，见到啲生果咧唔同品种，同埋咧又好靓。好好味，我覺得呢一個係最正啦。同埋啲係啲氣候，就啲天氣 開始舒服啦， 舒服啦，就所以我最中意呢個節日噶啦。 我都好中意呢個節日嘅，尤其是細個嘅時候啦，多啲活動嘅，會點下燈籠啦，會落街散步啦。因為我自己屋企咧就冇一個咧話晚飯後散步嘅習慣嘅，唯獨是咧係中秋節咧，就好似阿先生話齋，啲天氣開始涼啦，又唔會太熱啦，即係對比起之前嗰個夏天嘅時候，哇！如果呢個鐘數即係可能夜晚8-9点落街都係熱噶嘛。咁但係而家咧中秋節就係涼啦，嗱，譬如一早一晚都涼過，依家室外錄得氣温都28度啦，相對濕度86%。提一提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夜晚嘅时候咧，通常都系浸浸凉啦。咁啊，如果你即系中意落街散步啊、乘凉嘅时候咧，特别喺呢啲时节咧，就感受到啦。咁啊，同埋咧，好多时一家人咧都会落有融融咁样就，我哋出去咯咁。我记得咧，以前咧冇即系未有疫情嘅时候咧，真系会咧带个月饼落公园食，有啲咁嘅歌仔唱嘅。即系可能一家人就约埋啲街坊咁样就分享一下啲月饼啦，每人都切几个出嚟一齐食咁样。我细个系有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嘅中秋节， 系咁大家就带唔同嗰啲味道啊，同埋好多人自己整月饼，我觉得今年我自己感觉，系咁都自己收到系有几个系人哋亲手整噶啦，我觉得哇好正啊， 好犀利嘅，唔知道工人姐姐有冇学整月饼啦？即系我谂有好多唔同族裔嘅人士喺香港啦，都可能会感受到呢一个叫做即系传统嘅中国节日啦，咁我唔知道到底呢一啲嘅节日嘅时候咧，大家有啲乜嘢咧学咗喺里边咧？嗱，新年嘅时候咧就好多嘢谂啦，嗱，你要学祝福说话啦，你要学嗰啲嘅习俗啦、禁忌啦，同埋可能有好多嘢就系人哋嚟拜年嘅时候你要去做啦，咁好啦，中秋节有啲乜嘢嘅传统智慧系需要去知道嘅咧，先生？ 唔好食太多月饼， 呢个唔系传统智慧啦， 唔系。咁就应该係 share 月饼嘛，大家一起食啦，一家人係咪？ 都係嘅。你有冇听过中秋节嘅故事呀？ 中秋节 即係点解会有中秋节呢？咁同埋你有冇听过月亮上面住咗啲乜嘢呢？ 白兔 住咗百度 呢样嘢我知嘅，但系中秋节个故事我谂谂先谂唔起，突然间 系咪啊？嗱，即系我哋可以谂一谂，到底咧点样去表达呢啲故事咧？啲传统故事，咁你知唔知道上面仲住咗个人添啊？ 系。 有冇听过啊？即系 喺呢个月饼盒，通常都有呢个两个人， 系啦系啦，有呢两个角色嘅，冇错啦。咁你知唔知嗰个人叫咩名？ 唔知 道，你住咗嫦娥同埋玉兔啦，系一个女士啦。你可以咁样谂嘅，即系嗱，如果喺你唔知道个故事嘅情况底下，你可以知道一个月饼盒上面印咗啲咩咧，就系、是、一个女人啦，同埋一只兔仔啦，再加月亮啦，咁你可以基本上知道咗，即系嗰个传统故事就系有呢两个角色喺度啦。咁至于个故事系点嘅时候咧，其实咧，高人姐姐都不妨，如果你唔知道咧，可以系一个话题嚟嘅，问下你嘅雇主，到底个故事系点噶？可唔可以将嗰个中秋节嘅典故都同我哋讲？讲下咧，咁又可以成为咗一个文化交流嘅机会啦。 Janji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咧，格先生翻嚟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啦，话诶，见到咧，即系都留意到屋企附近有啲嘅格格咧，就好早起身啦。除咗话好似平时一样咧，咁早出门口之外咧，多咗一啲唔同嘅活动。朝头早 系啊，我见到咧，因为之前嘅时候见到有一个格格喺因为我朝早通常好早起身嘅，好早出门嘅，咁就见到呢个格格咧，日日都喺度嘅喺下面，但系系一个人嘅，又唔系同雇主一齐啊，又冇啲公公婆婆同佢喺身边嘅。原来咧，佢日日咧落去咧系做翻啲运动啊，喐嚟喐去啊，喺嗰度企喺度都有做啲运动啦。因为佢我谂都系觉得系需要要去嗰度整翻自己健康少少啦。 系啦，即系你目测觉得佢系唔健康嘅。 我觉得佢就真系肥胖啲啲嘅，因为咧好多格格都话喺香港做嘢咧做得咁上下咧系都系会。加咗啲磅嘅， 開始適應咗香港係一個美食天堂啦嘛，即係知道邊度有好嘢食啦，跟住可能又會多咗出去有唔同嘅消費啊節目啦，所以就會開始多咗食嘢啦，攝取嘅個可能份量又會多咗啦咁樣。 唔係喐動可能唔夠，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咧，如果真係你翻去印尼嘅時候咧，有時咧好爛嘅喺印尼屋企，因為點解咧屋企比較大咧，你要斟杯水咧你都爛嘅，所以咧所以印尼嘅時候有時咧你要去。开厨房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斟埋出嚟啊？咁样嗰啲一杯水咧，自己都唔肯喐啊，因为起码要行远少少咁样。但系香港嗰啲咧就方便好多，所以香港咧有屋企细都有个好处嘅，你唔使行咁远咯。要拎嘢嘅时候，唔系叫人嘅时候都唔使大声嗌咯。 系都系嘅，同埋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妈咧以前都讲咗一句说话咧，我觉得都系我自己而家嘅谂法嚟嘅。嗱，即系可能我好有能力嘅时候，如果我买咗间几千尺啊或者几万尺嘅大屋，我唔会再咁样谂啦。咁但系我妈咪有时都会话啦，啊，其实咧，如果啦吓，假设我做工人姐姐咧，我去拣一间雇主嘅屋去服侍嘅时候咧，我都会谂下，啊，到底呢间屋个 size 会唔会太大咧？因为如果净系请我一个嘅话咧，间屋咁大咧，我排做清洁。或者有好多功夫要去做嘅喎，咁所以可能咧会拣一啲够住就好啦，咁又或者咧即系唔需要话有太多嘅工序要去处理啦，譬如你话抹地又要抹窗嚟，因为有啲窗好简单噶嘛，譬如可能系细细只嘅玻璃窗，咁你又有窗花又安全啦，咁但系有啲唔系嘅，有啲可能系如果我当豪宅级咁嘅级数咧，咁可能由底到天花板顶十几尺都系落地玻璃，喂，咁呢啲抹法又好唔一样嘅， 冇错冇错， 即系所以都会。去谂啊，咁譬如我自己咁样啦，都唔系话下下都只以格格去帮手啦，咁你自己都要做噶嘛，有时，咁我都会谂下，其实系我而家好似我嗰个角度就系、是，咁我住间屋都唔使咁大啦，如果我住间屋太大嘅话咧，我靠我自己双手去做清洁啊或者剩咧，咁都好辛苦噶，咁所以我都会谂，如果俾我拣多次咧，可能啦吓，譬如我有得自己租间屋住咁样，或者可能两三个人住咁样啦，咁我就会觉得咁都要谂下，唔好拣一间个 size 太大嘅。足够住就好啦，否则咧到我要去抹屋啊清洁嘅时候咧，可能都好吃力噶、哦。 会噶会噶，同埋而家你叫人嘅时候用电话，你叫人 OK 啦。以前嗰啲咧唔系咧，你要真系咧你屋企几层嘅 啦， 系啦就。好攰噶， 系啊，因为尤其是你话同一层咧都仲好啲，可能你大声啲打开个门，或者你都可以嗌得到佢听到啦。但系有时咧真系冇办法，我当你间屋有两层啦，你喺楼上啦，特别系如果你喺厨房工作紧，或者你即系从事紧啲工作系你未必听到人讲嘢的话咧，吸紧尘咁你更加听唔到啦，系咪先？ 我有时吸紧尘喺屋企，我揿钟啊都冇人听到啦，即系真系冇人听到啊！有时除非你系要 set 一个好有警觉性、好警惕性嘅一啲响闹装置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咧，真系咧未必听得到嘅。咁所以好似阿格先生话斋啦，可能咧都真系知道自己咧个身形上有啲唔同啦，定还是系咧真系因为中秋节食多咗月饼，所以需要佢自己觉得要清减下咧，咁就不得而知啦。不过有呢一个意识去注重健康的话咧，其实无论系任何人士啦，即系你话香港人又好，印尼姐姐又好，或者唔同族裔嘅人士都好啦，咁都系应该要将自己嘅健康咧摆首位嘅，留意多啲啦。 Tahu lelah hati ini ingin kau selalu di sini setiap saat diriku memikirkan dirimu mampu menenangkan hati lembutnya sikapm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白金汉宫确认，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定在今个月十九号星期一在伦敦西敏寺举行。伊丽莎白二世日前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安详离世。灵柩稍后会移送返回伦敦，女儿安妮公主陪伴在侧。白金汉宫表示，预计灵柩将会在当地星期二晚抵达白金汉宫。 英王查理斯三世与皇后卡米拉迎接。灵柩将会在星期三移送西敏宫，安放在灵柩台上，以黄旗覆盖，并且放上皇冠、宝珠和权杖。在今个月19号举行国葬之前的四日，公众可以瞻仰灵柩。较早时正式宣誓继承皇位的查理斯三世宣布批准将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日定为公众假期。新闻指历史悠久，是英国国王与女王接受加冕的地方。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在西敏寺进行加冕仪式，她和菲立亲王1947年在西敏寺结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察巴基斯坦的水灾灾情，他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陪同之下前往西南部比鲁斯省乌斯达穆罕默德、南部信德省拉尔卡纳等的重灾区，慰问受灾的民众，并且视察损毁严重的世界文化遗产摩亨朱达罗古城遗址。古特雷斯日前表示，气候变化是事关公义的问题，呼吁发达国家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支援，增强抵御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的能力。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他说此行是要表达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一次是贝尔伯克继五月之后第二次到访乌克兰，他承诺德国会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武器、人道和经济支援。贝尔伯克乘坐夜间火车到访，之前没有对外公布行程。本港新增97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9602宗。医管局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包括一名21岁的长期病患者。5间安老院和3间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确诊。16间学校17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难以估计中秋假期之后确诊数字会唔会再上升，提醒市民如果有病征，即使快速测试阴性，都要避免出席跨家庭聚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雍王原本以为封兰即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他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封兰即为永平君。不过究竟是什么人要加害封兰即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触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如果我唔唱歌，而家200多磅啦，或者聽人哋嘅感覺，對你嘅歌嘅感覺，亦都而家現興緊啲咩嘢？而家潮流本地音樂係點？外邊嘅音樂係點？作一個比較，要跟得翻嗰個步伐啊！ 每一次我做任何一個作品嗰陣時咧，我都係享受個過程。各位朋友，我係譚詠麟。 佢咧就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光。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光。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仲需唔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五十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二台话你知。 Oh, ibumu pengidap diabetes.Selain menemani ibu untuk konsultasi ke dokter, kamu tidak tahu cara lain untuk membantunya? Jangan khawatir, penderita diabetes yang menangani kesehatan mereka secara aktif dan memilih gaya hidup yang sehat dan sesuai, bisa mengendalikan keadaan mereka. Kamu dan ibumu bisa ikut program pemberdayaan pasien. Program ini bertujuan meningkatkan kesadaran pengidap diabetes, supaya mereka bisa menjaga diri dengan lebih baik dan meningkatkan kemampuan mereka.Program ini juga mengajarkan tentang cara mencegah komplikasi, contohnya menghitung dan memperhatikan gula darah, tekanan darah, dan lemak darah. Dan program-program yang mengutamakan pentingnya merencanakan pola makan, berhenti merokok dan alkohol, menangani berat badan, olahraga rutin, dan penilaian teratur. Yuk ikut keanggotaan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bersama ibumu, gratis kok.Koordinator perawatan di sana akan menjadi pendamping yang baik yang membantu menyusun program rehabilitasi yang khusus dibuat untuk pengidap tersebut dan mengatur layanan medical profesional yang cocok untuk pengidap diabetes. Ide yang baik kan? Jangan lewatkan kesempatan ini untuk mendapatkan saran profesional. Gaya hidup yang sehat bisa membantu pencegahan diabetes dan penundaan akibatny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9月11日早上时间嚟到7:39，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咁嘅直播室咧，除咗有 Barbie 林慧之外，咧都有格先生喺度。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dan Kak Barbie。 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噶。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咧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今晚咧系大致多云噶，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酷热天晴同埋干燥，现时室外录低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6，低至到中水平。值得一提嘅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8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86%.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sedangkan peringatan cuaca panas juga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bermatahari, dan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ya juga bisa 1-2 kali hujan, dan di visibilitas di daerah tertentu juga agak rendah, dan pertengahan hari itu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cius. Malam ini juga berawan dan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tetap panas dan sangat kering. Mana mungkin aku bisa bertahan hanya mengandalkan rasa suka padamu. Takkan mungkin ada yang akan bisa bertahan dengan semua kelakuanmu yang hanya memanfaatkan diriku. 好，这个时候都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些重要的信息先，麻烦贾先生。 Ini tentang perlindungan anak ya, karena walaupun berada dalam rumah sendiri atau walaupun merasa sendiri dan juga keadaan tidak baik dalam kehidupan, apakah motivasinya turun ataupun stres, bisa dilihat semuanya i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Jadi boleh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dan profesional supaya tidak melampiaskan emosi terhadap anak, atau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Jadi bisa mempertimbangkan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untuk melihat yang sudut pandang positif. Karena anak-anak tidak harusnya menderita dari semua mara bahaya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melihat ada anak-anak yang dianiaya, kita boleh bersuara dan membantu supaya menghindari tragedi. Jadi menganiaya anak itu adalah tindak pidana. Dan kalau melaporkan, ini adalah tanggung jawab setiap orang. Jadi boleh telepon juga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atau ke website swd.gov.hk untuk bantuan. 咁亦都係啦，一個咧，如果需要去求助嘅話咧，可以致電呢一個社會福利處嘅熱線2343-2255，又或者咧上到 swd.gov.hk 咁啊，可以提供一啲協助。咁啊，有關咧保護兒童啦，同埋防止兒童被虐待嘅一啲情況咧，就可以循以上一啲途徑咧，知道多啲嘅相關資訊啦。 Dan semua barang-barang gas yang dipakai di rumah tangga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mendapatkan izin dari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ada stempel GU. Dan barang-barang yang dari gas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lewat masa berlakunya,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baru yang ada stempel GU-nya. Jadi pemakai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ada inspeksi keselamatan secara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di domestik ya setiap 18 bulan. Silakan pergi ke websitenya I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咁亦都系啦，关于一啲电器安全嘅须知咧，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嗰度咧，就系睇多啲相关资讯。记紧咧就系咧要定期咁样有检查啦，同埋有维修。你安装嘅时候咧，都揾翻啲专业嘅人士，咁就最安全啦。 Bersama dirimu lagi, kau buatku bahagia setengah mati. Tutur kata dan parasmu membuatku jatuh hati kepadamu. Oh cantik, kau terlena, terbius oleh pesona, dan ku terjerat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关于疫情的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 Jadi pemerintah juga masi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ya gratis kepada orang yang berhak dan boleh bikin booking lewat online booking system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VCs yakn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klinik-klinik yang memang sudah ditunjuk, juga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ublik juga ada tempat vaksinasi yang bisa bergerak dan juga di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ada juga yang boleh ngambil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di CVC yang tertentu untuk orang-orang yang berhak. Jadi kalau memang ingin divaksin, bikin booking atau pergi ke tempat yang tertentu untuk ngambil tiket. Untuk lebih banya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关于疫苗接种计划的资讯可以上到 www.covidvaccine.gov.hk。 另外也关于一些疫情的其他资讯就可以上到 www.coronavirus.gov.hk。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咯，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Namaste， 今集咧好开心，继续有子莉教我哋尼泊尔文啊。今集不如讲下嘢食啊。嗱，咁我哋香港或者中国人啦、啊，如果食饭之前咧，我哋通常都会嗌食饭啦。咁如果尼泊尔咧，尼泊尔人食饭之前会唔会有啲咩说话系要讲嘅咧 ？The person who cooked， 佢哋会讲 like kanu time boy， it means like time to eat。 嗯，佢话咧煮饭嗰个就会讲。 Kanu time boy， 一齐听多次。 Kanu time boy， 系时候食饭啦嘅意思。嗯，咁喺香港你又中意食咩咧？ 香港我好中意食菠萝包同埋个好辣嘅鱼蛋。 咁讲到辣啦，辣点样讲咧 ？Spicy means biro， biro。 嗯，所以辣嘅食物就系 biro kanigura。Kanigura means food and biro means spicy， so biro kanigura。 好，一齐听多次 biro kanigura。 咁如果我唔中意食辣，又点讲咧？ Mulai biro kanigura mon boden， so mulai means I or it means like to me。Biro spicy food kanigura mon boden means don't like。 哇，都有啲长喎、哦，唔知道大家跟唔跟到咧？嗱，子莉，咁如果我去到尼泊尔餐厅或者尼泊尔啦，有啲咩食物系必食嘅咧 ？Momo， yeah， not the 鬼 momo， 好似饺子 ，like in China， 但 like。入面嘅材料系唔同啦。 Momo 系尼泊尔嘅传统食物之一，佢嘅外在睇落去好似小笼包咁，不过有蒸亦有炸。咁里面其实有啲咩材料呢 ？Onions， I think， and cabbage， and like vegetables， like you said， you can like for vegetarians you can add soybean， and they also put like some kind of masala， it's like a powder to make it more flavorful。 子利话 ，Momo 一般里面会有啲椰菜啦，而如果素食者嘅话，会加啲豆同埋啲香料。而据我所知咧，亦都会有放鸡肉啦，同埋牛肉，而猪肉咧就比较少见一啲。哇！听完之后咧，即刻觉得好肚饿啊，系时候要食早餐啦。今集多谢晒子利嘅分享，下集继续教我哋多啲离谱移民啦。Thank you。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n,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A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